卷起山的晚霞，这个城市越来越发达，却总是没有地方玩耍。人群中我溜溜达达，谁能给我一个回答？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要爱情，不是等于拥有爱情。我发誓要够。

鲜，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学习小孩子放轻松一点，用好玩的心去面对生活。最近呢，我看到微博上啊，有人说到优克，那你知道吗？优克呢是夏威夷群岛上特有的一种乐器，这让我想到了优克里林哦。在1991年，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音的林志炫组合在了一起，他们的组合名称就叫做优克里林。这两个才华和歌声都被誉为敌视天籁的男人，用最自然而不做作的嗓音演唱了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年游》。 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很想远离痛苦寻找爱， With you, my dear friend, 越过高山和大海，勇敢面对危险， We're on the road again。 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很想远离 曾经并